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那今天呢是星期六，是我们给大家种草的环节。 是的，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到了冬天，不仅仅是妆容方面可能会跟夏天有所不一样， 对， 更重要的是冬天的头发非常难打理。 这个对，经常会容易起静电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像我跟一梦的头发看起来都有点那种啪啪的感觉。 对对 对， 而且会起静电，很可怕。尤其一穿毛衣的话就会毛毛躁躁，看起来呼一下就飞起来那样。 没错， 所以冬天如何把自己的发型打造得很好看，还有一些护发的小妙招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种草了莓环节请来了一位很重量级的嘉宾，他同时呢也是一位非常专业在发型方面的造型师，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卷发工具来制造出很多种多样的造型。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会请他来帮我跟一梦来做不同的发型，来顺便评测一下这些不同的卷发产品。 好，我们快点介绍他吧， 让他自己自我介绍吧。 好，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非常重量级体重达到半吨之重的发型师 Tony 老师，或者大家可以叫我什么Tom 呀，Guy 呀，然后 Kevin 呐，就是发型师的名字，我突然都会在这些里面挑选一个名字。 所以你是谁？ Tony 老师，还是最爱 Tony 老师这个名字。 好吧，欢迎你吧 ，Ruby 老师。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客串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入手了不少的那个卷发棒，然后之前也埋过一些坑，中过一些雷，所以今天把自己的一些成功和不成功的经验都带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是的。好的，那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来收看今天我们的评测环节。那收听收看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上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那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最近有什么全新的资讯呢。说到这个潮流相关的资讯，其实最近比较有分量的就是昨天在纽约开展的这个维密秀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 关注了， 关注，都在关注， 男生尤其关注，觉得哇太好看了， 太好看，太， 所以你们觉得这次的秀怎么样？ 我要从男生角度说，他们都有一双透视眼，他们根本没有在看单品。 对，他们可能并不注重他们身上的单品什么样子，只要身材好就可以了。 对，他们只看那个腿啊，包括身材，但是女生就会在意单品，因为这就关系到几天之后的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抢？ 对， 就在今晚了哟。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非常丰富的一组图片来回顾一下这次维密秀上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是槽点比较多的一些单品的一些图片。那首先呢，今年有变化的不仅仅是秀场，天使们的袖袍呢也由一贯的粉色变成了黑色，后台终于不再是粉色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袍子，是图片上这样的， 对，这个袍子是我很想看了之后就立刻想入手的， 很野性，就以往都是各种粉，然后包括像去年因为是第一次在亚洲在中国然后办维密秀嘛，所以还在上面绣了那个就特别有中国刺绣风格的那种花纹，然后今年这个带着就是 bling bling 这种水钻的还挺好看，就是包括去夜店啊开什么睡衣趴都很适合。 所以你们会入手这一款？ 会，一定要买黑色，我觉得粉色没有黑色好看。 为什么？你在家里是不穿睡袍的吗？ 就是我的睡衣都是很儿童化的卡、就是很 Hello Kitty。 那 这样很好混搭。哎，这样混搭起来效果很好啊。下次睡衣趴一定要邀请你们。 好。而且呢这一次比较备受关注的刘雯，她是在最后一刻才会告知粉丝， 说是特邀是吗？ 对，说今年会走维密。她之前可能就是给大家一种感觉说今年不会走维密了。 对， 也是吊足了胃口、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的天使在今年都有什么样的亮点呢。首先 应该先看去年摔跤的那个吗？是要看去年摔跤的那个吗？ 去年摔跤的那个有，我来给你们找一下去年摔跤的那一位。 为什么大家都说他今年奚梦瑶是瘦身成功，他之前经历了什么？ 这是他今年的两套造型， 我们看到了你很多家庭的相册。 就包括今年他今天穿的都是很这种短款的，然后说开个玩笑说维密为了不让他摔跤，所以让他尽量都穿这种最短的。 说的有道理。哎，但是讲真，就奚梦瑶右边这套就是羽绒短裙的这个套装还挺有特点的， 对， 很好看，就很适合小雨这种身材比例好的女孩子。 高高， 可是这个长度实在是， 对， 是生活当中 hold 不住的。 但你可以加一个打底裤，穿一个 legging 嘛， 对， 当一个就是小长款的上衣穿，很好看，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是何穗的， 接下来是我的女神何穗， 但我觉得这不就是你本尊吗？ 对。 太白了， 他很白。然后我觉得他今年两套造型对于我而言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特别惊艳的地方。 因为右边是今年 Pink 的一个特别系列嘛， 对， 就是今年这个画面有点一言难尽。对， 然后今年 Pink 系列是中国的这一位全新的模特来走秀，他是一位法国华裔， 他感觉有点瘦小。哎， 他是不是就穿了这一套？ 他只有这一个造型，对，他只有这一个造型。 但是我是不太能理解啦。 他叫陈瑜是不是？ 对，陈瑜 就是国际脸吧。 这个女孩子身材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除了高和瘦，就单纯的瘦，一点训练痕迹都没有。 但是并不，很多维密模特都是没有训练痕迹的呀。 不，就是她就是肩也很窄，是窄到就是完全没有练过肩的感觉。因为那些模特基本上她是有个型架在那边摆着，她就是瘦，没有别的。 可能优势就是比其他的模特要年轻一些吧。 这个腰包也不是很好看，然后这个裤子也是感觉 他们今年的造型 像李小龙的那个。 对，所以今年真的单品的槽点还挺多的， 很多， 对， 包括今年。我们来看一下肯德基三姐妹要出现了。 好， 首先这张图片上的两套造型我个人觉得是好看的，因为首先身材肌肉线条是无可挑剔 啊，还是就确实是有经验的模特，她那个气场 真的不一样。 对， 包括你们看 Gigi 右边的这一套造型，我现在放大来给大家看，就是今年上了热搜的那个海胆造型， 就海胆床单，然后降落伞之类的各种形容都来了。 但是穿在他身上竟然觉得哎还挺好看， 合理，对，是合理的。但大家自己就不要尝试了，我觉得这些内衣如果上了架以后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就是感觉像是就是家里床单用完了舍不得丢，然后剪了 做 遮羞布。对， 尤其是今年他们这个格子的这种元素也会出现在某旗舰店当中吗？ 不知道，哎，我没看到， 很奇怪。 因为走完秀就是肯定是要上架的嘛，其中的很多单品， 对， 除了那些大翅膀之类的不会上架以外，其他都是会上的嘛。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年的金色天使系列。金色天使系列出场的是由 Candice 作为这个环节的开场， 这个台步走的是很好了，但是造型 我觉得造型真的没有往年好看，之前看到就是会觉得比较惊艳， 对， 今年觉得 翅膀感觉怪怪的，对， 来支撑着。 你看这个大袍子也不好看，脖子上系这个丝巾也是，就是按理说模特的脖子比例都很好，但是系上这个丝巾以后瞬间没有了脖子， 对， 这个模特是维密的秀场上面首位患有白癜风的模特，这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他。他身上的不是画出来，是天生长的。他是在前两年的全美超模大赛当中的前几名，名字还挺靠前的，也是这个比赛唯一的一个算是比较成功走出来的模特。 是哇，他很有自信。 对 对对，超级有亮点。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以为他是画的， 不是。但是他的这个正好这个患病的地方 衬的， 对，正好对称在脸上。 很好看， 他的笑容很自信，很棒。 嗯，这一组造型是我认为今年维密秀上最尴尬的一款，因为他们都是这种东北大花儿。 对，真的是有点，因为东北大花会用红绿色系，它唯独就是用了法式的那种小清新的风格的颜色配色， 可是并没有出来小清新的感觉， 花纹完全就是跟东北大花袄一样的。 我想提问一下，其实袁一现在完全已经有了这种身材，如果要是让你穿这个短的 top 和这种花裤子，你是可以 hold 住的吗？ 我会拒绝走这场秀。 如果是维密的秀场邀请你，你会很愿意吧？ 拒绝。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哎，这个好漂亮哎！ 这个系列算这个系列是每一次都有的，嗯， 是有点像那个冰雪天使的那种感觉， 白色翅膀天使环节。 这个还是比较能够保持住原来的水平的， 对，每一套造型都算是比较安全。嗯，然后这个白癜风模特也出现在了这个环节里，我觉得他身上这个一块一块的很时尚。 是。 哇哇，他太帅了， 这个也很好看。 但今年其实秀场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那个走了19年秀的那个 Lima， 她也退出舞台了。今年是她最后一场秀， 她 还发了一条 Instagram。 对， 走了19年也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接下来看到的这个系列是今年维密秀上面的城市天使系列， 这个就比较运动了。 其实有些连体服，包括像这种运动 bra 什么的，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连体服是你想抢没抢到的那个吗？ 哪个？因为我这边看有点滞后。哦，不是，没有这么，对，没有这么大胆。就是我觉得他们家最经典的那个一款 bra 就是纯色，然后肩带是带 Victoria's Secret 字母的 那个、 对，字母肩带的，包括在下围上面也有这一圈松紧带，这一个系列都很好看， 很好看，而且非常舒服那个系列。 对， 现在展示的就是这一款， 是其中的一个款式。 对， 包括像这样的就是 bra， 你外面穿一个短 top， 稍微露出一点，下面那行字都没有关系，都很好看。 是的。接下来这个系列呢，是今年维密秀的苍穹天使系列，就比较华丽一些，其实跟刚刚那个城市天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不，苍穹天使感觉会更暗黑系一些，然后背后背的这个翅膀都特别像海胆。 哇，他们的身材真的太棒了， 首先比例在那儿摆着，然后平时的严格要求也是。对， 而且我看到一条很好玩的消息，就是在维密秀开场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所有的人全部都在集中的训练。 因为你知道健身的人都知道，小雨应该明白啊，就是如果你想让自己线条稍稍明显一点的话，你前一天练完第二天就会充血。 而重点是确实不能吃饭，前一天要控制饮食， 连水都不能喝吗？ 对， 可以喝水， 可以喝水， 但是不能 吃。但我估计他们水都会喝的很少，因为第二天容易 水肿 、哦、对， 天 哪，会很严格， 很辛苦。 来，接下来最后一个系列也是维密每一届走秀上面最青春阳光的一个系列，就是 Pink 系列。嗯， 其中包含刚那个陈瑜的那条黄色秋裤。嗯， 比较运动的。 就其实 Pink 以往还挺适合就是小姑娘们穿的，但是今年我觉得 Pink 没有发挥好， 看起来会有点儿过于花哨。 对，颜色有点太多，对于普通的人来说驾驭起来没有那么的容易。 是的，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一位，走了19年，今年是最后一年即将退出维密秀场的模特。嗯，也是非常敬业了。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呢，我们用一大组图片来回顾了一下今年维密的秀场，无论是服装是好看还是有槽点， 模特的身材确实都是毋庸置疑，很 对， 很厉害。 对， 那也如果你们想拥有这样的身材，不要忘记关注我们每个星期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 是的， 那么也请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来了解一下100年之内女生的发色的一个时尚的变化，看一下跟现在，你看一下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年代呢？型那个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 金迷就是那是美国最纸醉金迷的60年代黄金年代的时候最流行的，就包括衣服上也都是亮片，然后头发也会做的那种波浪非常的明显，然后很贴头皮。 是，现在是40年代， 40年代的那种泡面头。 哎，对，这个40年代后来流行到国内大概是80年代。 对，差了40年吗？哇，50年代的发型，我看起来已经觉得很时髦 了，很摩登。 对， 那会儿很多好莱坞明星都会梳这样的头发。 嗯。 60年代， 这个天，这对脸型的要求太高了。 赫本头吗？ 啊，对。 但是赫本的脸不是这样的，这会儿是对。 对，好，70年代有一点那种牛仔风，然后那种短发 啊，感觉很嬉皮。 对， 摩登复古，我天，一定要戴大耳圈。 80年代了，这个是 就开始五颜六色 吗？ 就是开始有行走的鸡毛掸子的潜质。 很夸张的80年代。 嗯，这也是80年代的。嗯，90年代了。嗯， 就开始自然起来了。 嗯，对， 感觉咱们两个就是90年代的人。 对， 不，你们要做完卷发造型才是90年代。 啊，现在就开始各种颜色头发， 更多变一些。 对。 说白了，现在是一个随心所欲、多元化的年代。 是的，对。 你想是什么样，什么样，你可以做30年代的头也可以。 你觉得什么样好看，什么样就最好看的。 对，那个时候可能满大街的人都是一个发型。 对，所以 我记得就是在，我再插一句，就是，刚刚步入21世纪，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杨丞琳那会儿不是在整个中国都很火吗？ 嗯， 她那会儿就是那个可爱的卡哇伊的头发，就是大。就是小卷，然后蓬蓬一头，但是是一个齐刘海。然后也有人采访他，就说大家很多人都在模仿你的发型，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看到满大街都是杨丞琳，觉得很可爱。就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学那样的发型，你们都有记忆吧？咱们应该上初中， 有一段时间 你应该小学。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那种齐刘海还有斜刘海。 啊，对， 都留过齐刘海吧， 齐以及稍微错一点，以及这么斜着的，都是很整齐的那种类型。 我就是留着齐刘海进大学的，现在回想起来还都很后悔。 就每个人都有这样非主流的时候，我也留过齐刘海， 而且齐刘海留了好几年， 就是非常非常板正，一点都不能有差错那种。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当年留齐刘海的时候，你们的家里的长辈有没有说你们那样很难看？ 说了，而且还说我，你这样的头发会 闷痘，就是你的 啊，对对对，我妈也这么说，对对 对。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爸还跟我大就是吵我了一顿。 啊，是的，是的，但是我们那时候都不听，觉得自己太时尚了。 对， 我爸因为这件事骂了我不知道多少次， 然后就每次到学校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刘海有风的时候要盖一下， 对， 就不能让它吹起来。 对对对，很烦， 是这样。 还要随身带一把小细齿的梳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梳着。 还有随身上课的时候会在抽屉里面放一个那种小镜子，一到下课马上快下课的时候 梳刘海， 拿出来照一照， 对对对， 怕刘海会 对乱。 会乱， 对对对对， 而且还会专门只洗刘海， 对， 是是， 对对对，每天早上起来要洗刘海，这 都是， 不然就打绺。 对， 这个其实咱们自己自身的经历，虽然很短吧，也算是一种时代发型的一种过渡了。 对对对，是的。 刚刚我们说完了，一百年之内比较流行的女士的发色，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继续看一个小短片，同一个系列的，是一百年之内流行的妆容。 好的， 来检讨 一下， 说不准我们各自画的妆容就还停留在某一个年代。 好。 不就是在到现在那个影楼里面给老人家化妆都还是这样吗？ 它的重点突出的就是 眉 毛非常非常细。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没有 对。后来上海它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眉毛吗？而且会拖很长的尾巴，是往下坠的。 嗯， 但很那会儿上海影星都是这样的。 对， 哇，好美啊， 古典美。30年代感觉更没有眉毛了呀。 可能就因为黑皮肤， 眉毛剃光然后完全画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黑人本来毛发就稀疏，就会细密一些。 40年代要把那个眉毛画得 跟蜡笔小新一样。 对， 所以都是眉形特别能够看出年代感，你们发现这个问题了没？ 发现了。 我真的，我入大学时候那张身份证的照片，就大家都觉得我整容，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就是因为眉形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你方便 找出来给我看一下吗？ 今天没有带，今天没有带，因为那个已经过期了，所以没有随身带。但是那个真的是眉形的变化很重要。 这是50年代的妆容。 你看，进入到纸醉金迷的时候，衣服一下变亮了。 60年代果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 shining， 对对，那会儿就是一个财富极度膨胀的年代。 哇，70年代好好看呢。 嗯， 等到画， 现在依然是时尚的。 嗯。我愿意做70年代的人。 哎，但是话说60年代刚刚那件衣服在蓝色大海传说里面全智贤也穿了。 对啊，这个妆容也很漂亮， 这眼妆开始没有那么刻意。 嗯，你们能接受这种满头是卷的发型吗？ 有一段时间也很流行。 对， 它就是下眼线和下 上眼线， 就是、上眼线、 嗯、 还有下，就是这个下眼影全都打了， 嗯， 就比较突出眼睛的部分。 90年代开始有脏辫了。 这个眼线画的都是黑的，就是 眼妆很浓， 烟熏妆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对， 到达了2000年。 这个时候的嘴唇就是比较偏那种唇釉啊，透明的颜色。 嗯，2010年和咱们现在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了。 对了， 你知道 啊，还真的是，对，是，但是是你细算也过去8年了。 对， 而且他们所有的眉形都开始比较偏自然，就是符合自己的眉形。 对。对， 通过两个 100年之内的时尚的一些变化，你们最喜欢哪个年代？ 还是现代吧。 我喜欢60年代，但是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活了100年。就是所有这些经历，为什么我都有感觉？ 你没有， 其实我已经150岁了。 也有，那你保养的还不错。你没有经历过那种非常细的眉毛那种年代， 但是你见过， 对， 所以就觉得你都经历过。 因为咱们妈妈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习惯 了。 你见 过老照片和资料，嗯，对， 我没有老照片，我很年轻。 就是我都见过。 好，时间进入到17:25，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我们稍后的种草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了，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带来了很多种护发的东西也好，包括卷发棒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之前很流行的那种蛋卷棒，还有最近刚刚上市的 戴森。我们不怕做广告，因为其实它有槽点也有优点，我们一会儿都会非常客观的来跟大家评测一下。 对，我们来评测一下。 对， 包括呢，就像我们现场三个女生可能发质不太一样，然后长短颜色都不一样，适合的发型也不一样，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袁一也会现场帮我和一梦来给我们两个造型，来评测这些卷发棒，看看哪一个最适合我们。 对， 我今天是 Tony 老师，要不要走开？ 是的，感谢 Tony 老师呢，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现在播放一首歌曲， 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Busi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女人和女神之间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17点31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我们的种草的环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嗯，那今天呢，我们没有让嘉宾讲话， 没有， 嘉宾给了一个眼神。 对，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种草的是各式各样的卷发棒，到底哪个适合你？那我们请到的是体重很轻，但是呢，却重量级的Tony 老师，让我们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Tony 老师，我是袁一。 今天呢，我们在表演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护发产品， 是的， 以及各式各样的卷发棒。然后呢，想稍后会做一些造型来测试一下这些卷发棒到底哪个好用，哪个不适合什么样的长度的头发。但首先在正式卷头发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护发的问题，因为长时间用卷发棒和夹板什么的，其实对头发伤害也挺大的。 对， 所以我想先了解一下，今天咱们在座的三个女生吧，平时在家里，尤其是冬季这个比较特殊的季节，都怎么样护理自己的头发？ 好，那我们嘉宾先说吧。 对，先来请袁一说吧。 我首先是觉得一年四季的其实都是需要护发的，就是护发的首先从洗护开始说，就是洗护的产品也需要像你的护肤品一样跟着一年四季去变化。 是的， 就比方说夏天的时候，正常的人都在夏天更容易出汗和出油一些，所以夏天通常都会使用一些清爽一点的就是洗护产品。然后到了秋冬的时候它就开始干了嘛，所以还是要更滋润一些。但是你也要分，有些人是发烧干但是头皮油，比如就是我觉得这就很像是皮肤当中那个混合型的皮肤，就是你必须要把洗头皮和洗发梢分成两种洗护产品。 你是用两种洗发水的吗？ 就是我有洗头皮也有洗发梢的。 天哪，太精致了。 天呀，我跟袁一姐是一样的发质，就是我头皮很爱油，但是我的 发梢很干。 对，所以你一般都是两个一起用啊？ 对，就是你第一遍洗头皮，然后搓完头皮以后，其实发梢没有什么太脏的地方，就稍微用那个洗发水揉一揉，然后过一遍水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因为你如果适合像咱们这种头皮油然后发梢干的人，你如果去凑合发梢那头皮就不行。那你凑合头皮发梢也不行。再然后就是护发素，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护发素上的越多越好，这一定是个误区，就护发素还是要适量，而且一定要避开头皮。这一点对于短发女生来说尤其重要。我之前不是留了一段时间短发吗？而且越剪越短，短到就是快要贴头皮这种状态。就是你我那段时间就没有用护发素，因为你护发素很难保证不抹在头皮上。护发素这个事情碰到头皮会很容易会堵塞你的头皮，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小心。 而且如果头皮的营养过剩还很容易导致脱发。 对，因为你的毛孔堵住了嘛，然后你的毛囊就没有，以及也会让你的就是水油不平衡。 对， 再然后就是在接下来两个小细节大家应该都多少有点了解了，就是洗发水不要直接挤在手心以后就呼到头上。有些人是拿那个洗发水直接倒在头上， 然后就在头上开始搓。 我是挤在手上，呼在头上。 我也是。 对，这样就很容易就是碱性过重，然后让头皮就受损。 碱性过重， 因为你不能在头皮上搓泡，你一定要在手上搓出泡以后，然后再涂到头皮上。 所以那我们一直这样洗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头皮就会受损，就容易脱发。 我现在就是很容易脱发。 但脱发有很多原因，跟你的作息啊，跟季节变化啊，跟你的新陈代谢，对跟你的生理状况啊都有很大关系。但是就不要再给它雪上加霜了，因为咱们现在现代人包括我们90后也开始发际线后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就不要再给它雪上加霜，你对它好一些。这一点一定就是一定在手上搓出泡沫了以后用泡沫去洗你的头皮。 哇，用 头皮非常脆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我刚刚想说什么？还有就是在揉头皮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指甲揉，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用手度揉， 对，一定要用指肚揉，一定要用指肚揉。对。 好 ，Tony 老师确实很专业。 Tony 老师， 可以开一家洗发店了。 再然后就是之后你洗完头以后，也不要用什么毛巾这么大力的去搓它。很多长发女孩都会把头发往前一倒，然后就开始搓。 对对对对，我就是。 我也是，我会用毛巾把它搓干。 难不成那是搓把吗？ 那洗完头之后头发要怎么干呢？ 你只能用那个，就是有那种吸水特别好的那种 毛巾， 你包住它，包一下，然后拍一拍，让水分进一进，然后就要把它扯下来，也不要一直闷着，一直闷着的话，你那个热气出不去，你的头皮就沤住了。 对，而且对，而且很容易进湿气。 对，然后你可以把对养生这方面你了解，养生嘛，你用毛巾去吸你那个发梢就好了，吸到它不滴水，其实就可以开始吹头发了。 哇塞，我感觉我和一梦根本不是女人。 对，我们俩 因为我有时候在家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两个孩子非常忙碌，所以我经常就会洗完头之后就等他用毛巾很粗鲁的胡乱擦一遍之后等他自然干。 女生很多长发的就会自然干，还有那种就是包在头上一直包到它干为止。 而且我最近又在经历产后脱发，基本上脱的差不多了，导致于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发现就刚才袁一在说发际线后移的时候，我就自己默默躲避开他的眼神，我觉得很尴尬。 不，产后脱发这个事情咱们之前已经聊过嘛，就很多环节都聊过，母婴的话题包括这个也都说过，就是因为你怀孕期间没有掉头发， 但是我最近 它要代谢掉， 掉了很多头发， 是 导致于 发际线这个地方，是因为那些头发很脆弱，它会长出来的，没关系， 对，没有关系的， 对，不用太在意， 希望能早点。 你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根本看不出来， 是啊， 根本看不出来啊，你在节目里面没有说过吗？ 说过的， 不是，只是觉得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很就是。有点不 住，不，我真的是这是敬佩的， 对对对， 敬佩， 就是没有人 谢谢你， 敬佩你的， 也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孩子的妈 妈。好吧，商业互捧啊。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里唯一的少女一梦，你平时是怎么 唯一的少女？ 我的护发，我觉得我没有袁英姐这么的精细。我唯一的就是我会打一遍发膜，然后呢快速的洗掉之后， 每次洗头都会打发膜吗？ 打发膜，但是我不会让发膜在我的发梢上面停很久，因为对头发我怕不太好，然后我再打一遍护发素我就会停久一些。 哦， 我是这样子的。 Tony 老师请问一下，先用发膜再用护发素这样是对的吗？ 就我没有这样使用过这个顺序，我觉得就是产品这个东西吧，每个人可能有自己就是经验之谈，觉得最适合自己的那种用法，我觉得这个都无可厚非的，你就选用你自己最习惯的那种方法就好了。但是发膜这个事情，我以前曾经少女时代的时候，有时间没有孩子打扰我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做发膜，但是我采用的是一周做一次。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有自己经济独立的，有了一些收入之后，就会去美发店做发膜。发膜只要你坚持，真的有奇效， 是有效果的， 对，非常有效果。尤其是有一些市场上，我现在不太了解发膜什么样，但是当年那个就是鱼子酱那一款。就是连头皮都可以抹的那一款，真的，你只要坚持做完一套，你会发现一个新的自己的头发 啊。那我现在还做不起， 非常棒。 我又很想哭了呀，因为我也发现我好像确实是有了孩子之后再也没有做过发膜。 我也是 没时间， 真的是没有时间。但是我讲到这个使用产品顺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尝试过一个国外的美妆博主给提供的一种方案，就是有一些长发的女孩子特别觉得头发很贴头皮，就蓬不起来。 对， 比如我呀， 如果你想让自己头发稍微蓬一点的话，你可以尝试每次洗头的时候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用完洗发水以后就可以不用再用护发素了。 等一下，我捋一下，就是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 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护发素不也只是、 对，护发素只是抹在发梢， 对， 但是它就避免了你在用完洗发水洗干净了头皮和发梢以后再抹护发素的时候，导致你比如说像 太顺了是吗？那种 像发就是、这叫发根的部分、发根的部分是最容易塌下去的， 对。 但是发根的部分其实通常不缺营养，通常只有发梢缺， 对， 是， 对，所以你用完护发素，然后再用一遍洗发水的时候，其实你的发根部分是很清爽的， 所以袁一姐，你有试过这个方法？ 我试过， 管用吗？ 是会蓬一些。 哦，就是不会 对 那么 贴头皮， 但我觉得蓬不蓬其实还是要看吹头发的一些小技巧。 对，吹头发也有一些技巧。你知道我头皮油到什么程度吗？就是如果去美发店，美发店它不是帮你吹会分层的吹吗？ 对， 等到那一遍头发吹完两个小时以后，我就该洗头了 啊。 因为我发现就是头皮爱油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经常去拨弄你的头发，你就能够自己， 我以前有刘海， 亲身体验到头发就开始打绺。 如果总摸自己的刘海，过一会儿就会像没洗头一样。 对啊，就开始打绺，就是这样的。 是， 对， 所以 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是那种很爱贴头皮的人，你可以换一下产品的顺序。 那我们都可以试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 对，回家可以试一试。 因为你自己吹，其实并吹不出太好的手法，你自己是不顺的。 对。然后我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把我的头发全都这样子 撩起来，放在最上面， 放在最上面，因为我很怕我的肩膀。因为我最近掉头发掉得很厉害，很怕肩膀什么压到头发，然后就会脱发。 我跟你说，等你有了孩子以后，那孩子会踩你的头发，会拽你的头发，然后他会抠你的头发。 我打死他！ 你一定舍不得下手。 就是你会在你完全无法防御的时候，他就会踩到你的头上。比如我正常躺在床上， 他会对 我的女儿就会 一脚 通过我的头发想去拿一个什么东西， 是的， 一脚踩在我头上，我就会有一种非常疼痛的感觉。 对，超级疼。 但你又不能把它怎么样， 不能把它怎么样啊？ 对，他是无意的。 对对对， 所以像伊梦刚刚说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提醒大家的，就是比如说你的枕套可以换成丝绸的。 对 对，那个静电其实是降低到最小的， 是 就减少你睡眠过程当中有些睡相不好，什么你因为摩擦而导致脱发。 对，因为以前就是咱们节目也来过一个嘉宾，那个女孩也是买了一个枕巾，花了1000多块钱。 就我觉得价格其实就另说嘛，可能跟品牌相关，但是你换成丝绸质地的确实会好很多。 它就是丝绸质地的。 对， 然后我说天啊，好贵啊。 你可以也可以那样，家里如果有那种丝绸质地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丝巾， 可以铺在枕头上， 铺在枕头上就好了嘛，有很多种解决办法嘛。 对， 或者睡衣，对，真丝睡衣。 这么说来，感觉头发的难伺候程度并不比皮肤要差。 是， 对。 所以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洗发水应该怎么洗头，包括一些小技巧、一些顺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来看一看洗头发的选洗发水的方法。 你真的会洗头发吗？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洗发水就是要这样选。除了最基础的清洁功能，如果想去屑，可以选择这种含有 ZPT 因子的洗发水。但如果头发太干燥的话呢，可以选择含有氨基酸系列的洗发水。如果出油多，就要选择五花油洗发水。长期染烫呢，选含有阳离子聚酯胺盐的洗发水。如果想缓解脱发，可以选择含有生姜成分的洗发水。不过如果脱发太严重了，还是赶快去医院吧。但记住，如果有这种12烷基弥硫酸钠、12烷基硫酸钠、脂肪酸钠盐和氢氧化钠，那就不要用了呢。你记住了吗？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刚刚通过一个小视频来了解到了选洗发水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想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各自带来现场的一些护头发的产品，尤其是其实就刚刚袁一说的那种发质，头皮很油，然后发梢很干，是大部分女生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因为女生可能经常会烫头发呀、染头发，或者用夹板做一些造型，所以发梢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大家平时在家里面都会用什么样的产品来护理自己的头发？要不然我们请袁一和一梦到表演区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好好好。 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持续的关注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不但会种草这些护发产品，同时呢，在之后的环节当中还会在现场做很多用不同的卷发产品来做一些造型，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好，现在两位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好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喽。 好的，然后我们先让我们袁一姐来给她，就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她的产品。 我今天带的是两个，是我平时就最近正在用的，因为我会经常换一些产品，就根据我自己头发长度不一样。我现在因为留了长发嘛，我主要用的是这两瓶。 一个是在吹头发之前我会先抹，就是大概湿发的时候半干的时候，头发不滴水之后我先抹这个，抹完了以后它其实是有一个隔热的作用，所以就会让你的头发减少一些热风对它的损害。这一款我觉得是可以一生都回购的，这已经空瓶了好几支了，这很好用，不黏腻，完全不黏腻，可以给你们试一下口这个什么口感试一下试一下质地，它是那种有点像乳液质地的，完全不，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就是护发品然后抹在手上黏黏的带有那种胶质状态就很粘手，这个味道也 难道不是应该抹在头发上吗、 这个味道很好 哎一梦是不是可以抹头 哦、而且这个味道就是有点那种梅子的味道， 对，味道 嗯嗯对，它是有几种味道可选吗 啊没有只有这一个、它换过包装，以前是一个绿瓶子好像是，现在换成这样的了、这是我在吹头发之前用的，然后吹完呢完全吹干做完造型，比如我今天就是卷完头发以后我最后会抹一层这个，这个它的品牌就不说了，它是叫做发乳，很简单就叫发乳，说是为自然染发设计的免洗护发乳，就是市面上很常见那种免洗护发素或者是护发霜什么的、它的味道特别好闻，特别香，而且留香很持久，留香非常持久，小雨一定很好奇也想闻一下吧， 很想闻呀 这款是分细软发质和粗硬发质两种的，首先它让我种草的第一原因就是因为味道太好闻了以及留香很持久，但是我在用完了之后发现它不是就是败絮其中，除了颜值很高以外它也很好用，就同样也不太黏腻手，于是抹上头发以后也不会让它打绺、 闻起来很像是甜品呢、 对，就是有一些这种免洗护发霜或者是免洗精油会过分滋润、导致你的头发抹完了以后就跟没洗一样，你们遇到过那样的产品吗？但是这款就完全不会，首先这个是就是隔热用的，然后一个就是这个，这是我最近用的， 这个是袁一姐她推荐的几款产品，然后这款是你的吗？ 小雨的， 那小雨姐你可以来介绍一下你用的产品，只有这一个吗？ 对，只有这一个，非常不精致。因为是这样，我以前是很长那种头发，然后呢，最近两年头发是越剪越短，所以我护发起来也是很省事儿。这款就是在这个价格很便宜，在日本药妆店里就可以买到。然后呢，也是在洗完头之后，我通常是等头发吹干之后挤一点抹在发梢，跟刚刚原因介绍的那个润发乳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后它的味道可以给你们两个闻一下， 好， 也是很好闻，闻有点那种果香的那种感觉， 好闻。下去了， 就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只要滋润度够，其实只要选自己喜欢的味道，应该都还可以。 对，这个没有袁一姐刚才推荐，就是那个味道特别的甜，还是更果香一些，对。而且都滋润度都挺大的， 对，滋润度可以， 对， 尤其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夹板夹头发，夹完之后我就会在我的发梢抹一点，我觉得效果还是 OK 的。 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所有的这种免洗型的护发的产品都不要在做造型之前用，因为比如说用夹板你就会发现那个头发，其实那个水分它来不及及时吸收，然后你在加夹板的时候它就会就跟烤焦了一样， 而且会很黏腻， 它就会把你头发本身的一些水分也带走，然后同时会影响你的造型，所以像这款是专门在做造型之前抹的， 这个 我被 种草了， 对对对，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它的价格会很不亲民吗？ 不会很亲民， 展示一下吧。哎，小雨姐你可以把这个展示一下再给大家。 好， 这就是一款一直以来在用的免洗的产品唯一一个吗？ 啊，对呀、 就是其实就是你觉得这是适合粗硬发质的是吗？ 你觉得我的发质是粗硬发质？ 我觉得你是粗硬发质， 所以我刚刚还想问一下 Tony 老师，怎么来辨别自己是粗硬发质还是细软发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 我有时候会分不清楚， 就是看自己的发丝啊，就是一看就是细，一看就是粗，以及因为有很多种类型，就是细软也有可能，像我是细软加自来卷，所以我会稍微有点沙发，就比较容易毛躁，像一梦这个其实也是细软发质，但是一梦是细软发质里面的直发，对吧，你没有自来卷所以头发很直，然后小雨就是属于粗硬发质里面的直发，然后最我觉得最难搞的是粗硬发质的自来卷。 粗硬发质为什么会自来卷呢？ 粗硬发质也有自来卷，自来卷基因啊，但是发质也是一种基因，就是粗硬和 自来卷并不是对立的，他们可以同时存在。就是你们记得台湾版的流星花园，道名字就是粗硬发式的自来卷， 凤梨头 超级难搞。对， 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吗？两位都已经介绍好， 我没有了，我只带了一 款。然后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精油吧，这款就是我每次在洗完头发然后吹头发半干的时候然后会擦的一款精油，味道嘛还是蛮香的，然后因为我用的不是很多，所以它这个用量会比较但是我觉得这个毫升数是70毫升，然后价格呢也是挺美丽的，大概是70-80块钱左右。 这种精油质地的就不太建议 话筒。 对，我就基本上 这种精油质地少挤一点，半泵其实就够了，只要稍稍的半泵，然后搓开，一定要搓开，就不能说啊挤一大坨，然后就打绺，一定要稍稍挤一点。我可以试一下这， 没问题。 就通常像一梦这样的发量，挤这么一小点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小米粒的大小就可以了，然后给它搓开，其实也是在用手心的温度去给它豁开，然后再抹上去。就只要带一下就可以了，其实这种精油它的浓度是很高的，你就会瞬间觉得自己头发变亮变顺了。哇，一梦的发质很好。 我这发质目前有点干了。 你染了这么黄的颜色能够保持这样的发质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年轻啊，等再过两年可能就说不准了。 它是细软发质，但是直发。 对，所以其实你看光泽度立刻就出来了。 是，所以其实精油呢它这个效果应该是提亮的一个效果。对，然后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发膜， 这个很有名。 这个发膜就是资生堂旗下的那个发膜，我找的也是一个代购买的。对，然后它的味道特别特别香，你可以闻一下，特别特别香， 非常 香到要晕倒。 对对对，就不能用力呼吸啊。 小雨可以闻一下， 我可能会晕倒。 就是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它滴到了我的那个洗手的池子上面，结果第二天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说我厕所怎么能这么香呢，然后一看居然就是这一小坨的这个发膜。 我刚才闻完了这个一梦推荐的发膜之后，我觉得袁一刚才的表情一点也不夸张。真的就是有一种 真的超级香， 有一种自由的想把头啊往后倒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用完这个发膜，然后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洗发水，是叫何炅洗发水。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是在何炅一次综艺节目上面他推荐的一款洗发水， 颜值很高，叫 Amino Mason 什么那个。 对，我不知道那个英文怎么念， 我不知道念对不对，但是这款超爆，我现在也在用那款。 对对对，就是那一款透明的那个瓶子。然后 我出了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开始火起来，就是从那个好像亲爱的客栈吧里面拍到有一个角落他们摆那个，然后就开始火起来。那款确实很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 适合我这种粗硬发质的直发。 适合 选择， 就是有清爽型的还有滋润型的，就是可供你选择，而且价格也就是100多块钱吧，130。对对对，一套洗护。是的，所以而且也特别香。 夏天的时候还专门出了那个夏季的限定薄荷款，是那个薄荷绿的瓶子，我先用完了那个夏季款， 那好棒啊。 然后用了那个椰青油那氨基酸的那个滋润型。 我现在用的也是那个滋润型，每次用完之后然后再弄这个发膜，就哇头发都特别特别香。对，所以推荐给大家这几款。 哎，以上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各自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平时护发的一些小产品，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适合的发质来选择。那么接下来用我们这个时段仅剩的时间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将会现场来评测今天我们现场带来的一些卷发棒。那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呢，可以让袁一和一梦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我们现场有哪些卷发棒。 好的， 先说这两个传统的吧，这两个都是挺传统的。这是一个电夹棒， 好小啊， 虽然是一个小，对，是一个 mini 型的。因为比较好带一些嘛，这个大家可能大的中的小的大家都多少会有或者见到过，就是当年很流行那个离子烫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夹直发用的。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电卷棒，是一款就是维度比较细的一个电卷棒， 也是很传统的， 比较传统。然后接下来我手上这个叫蛋卷棒。 对，我刚才看见的时候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化妆师推荐给我的，我去录一次节目的时候那化妆师推荐给我。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做出来的造型跟别的卷发棒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一款呢是之前的一个网红款，来自于韩国，它是一个电动卷发棒。你只要选择一绺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18:0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哈喽，我是 Tony 老师。 好，我们在上一节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的洗护的这些产品，也给大家就是分享了我们一些平时护理的一些小妙招。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 开始真的评测这些卷发产品了。 我跟你们讲，他俩刚才一直在商量说，要不你先吧，要不你先吧，要不你先，特别不信任我的手法，所以我准备一会儿就走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说我现在坐在这边操作机器会比较 不用解释，解释都是徒劳的，都是苍白的。 Tony 老师，不然你先走吧。 好，拜拜。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 是的。 那还等着什么呀？ 我 你们俩就去吧。 所以你们俩到底谁先来？ 我先来。 早死早超生，告诉你。 我先代表的是 细软发质。 细软发质。 哎，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台面上那几款产品里面，你最想选的哪个？就是说实话，就是传统的那个小夹板，尤其是那个电卷棒，是我特别不会用的。我觉得如果你们擅长，你们可以自己展示。 不， 因为那个传统电卷棒，我为什么会后来从来就没有用过，以及我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单品，是因为我每次用那个传统电卷棒都会烫到自己的脸。 哦， 传统的电卷棒是？ 不是传统的那个，就是没有，就是卷棒。 卷棒， 传统的卷棒是很容易烫到脸的。我曾经就是烫到我。因为你把那个卷棒这样一拿起来，它因为它很长，你这样一卷很自然就贴到脸上了。 对，而且我特别不习惯的就是它是得用力的时候打开，松手的时候才是夹拢。我特别想要夹的时候去摁它，然后就松开，就散掉， 容易受伤。 对，所以我今天主要还是以评测我带来的那几个，一个电动的韩国那个卷发棒，然后蛋卷棒，尤其是戴森。我觉得如果一梦你感兴趣，我可以先给你评测一下戴森，因为我相信戴森也是就是大家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们最想知道真实是效果到底是什么样 的。那你们两个就去来展示戴森的那一款是什么样的吧。 好的。 其实我也有看网上有一些吐槽说，为什么他们自己买回家之后，戴森的那款吹风机并不能够把头发很自然的贴到那个吹风机上面去，也很期待看到我们今天现场展示的一个效果。 就其实我先说一下戴森这款里面的一个构成，我自己会先给戴森的这款就是卷发器打一个比较高的分儿，我给他的分儿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会打90以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解决了像我们这一类就没有到很专业手法，但是我想给自己做一些卷发造型的人的一些问题。 那剩下那10分扣在哪里了？ 扣在 价格吧，价格确实是相对高，但是我也觉得它的高也是有理由的。 嗯， 首先我买的这一套是适合就是细软发质蓬松款的。 哦，它是分发质的。 对，它首先组合头里面我这个是五个头的，最高好像到七个头，我没有买最多的那个套装，买的是五个头的，因为我觉得已经完全够用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细软发质的头里面和粗硬发质的这个卷发棒的头的差别在于这个卷筒的不一样。这个卷筒是针对于细软发质的，它的细齿儿好像会更 多， 稍微软和密一些。 对， 以及这两个最核心科技的，其实这次它主要主打这个 Airwave 的时候，就是最核心科技是这两个头。 嗯， 这就是所谓黑科技，可以自动把你的头发吸上去卷成卷，然后你就可以自动成型了嘛。细软发质的套装里面是两根30毫米粗的这个头，粗硬发质是一根30毫米，一根40毫米。 哦， 所以我刚开始收到这个套装打开了以后，我很生气，我就问客服 有什么区别吗？ 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两个一模一样的，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两个30毫米？我又不可能同时用这两个头。 你很爱吵架。 我就很生气。后来客服就跟我说，不好意思女士，你选的是细软发质的，所以它就是这样的设置。他也没有给我仔细说，但是后来在我的使用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这两根30毫米的卷发方向是不一样的。 哦， 你懂吗？就是你用其中一个可能是往外卷，用另外一个可能是往内卷。 太贴心了呀。 对，其实这很贴心，它是有设计在的。 那你会打电话跟客服道歉？ 后来我就跟客服说，我说好，那我知道了。但是我自己亲身测试下来，我会觉得它的设置其实是合理的。 嗯， 就是细软发质会有一个通病，就是它咱们保持造型的时间不长，因为头发细软它成型很快，但是保持的时间很短。一梦，你有这样的困扰吧？就是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就是你成型很快，很快就会被卷起来，但是又很快会散掉。 我有过这样的困扰。对，就是比如说一般去理发店，然后他已经都给我弄好了，就一会儿就散开了。 对，就它会一会儿变回原样。所以这个三十毫米粗的头，这个头更适合细软发质这种易变形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因为你今天早上卷完了以后，它是相对卷比较大的，就是对，应该是卷比较小的。等你一整天下来以后，它慢慢散。大概我今天这头发早上9点钟吹的，到现在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卷度。 你早上起来卷好之后，比现在要卷很多吗？ 要卷一些。但是随着你一天的重力以及空气当中的湿度对你头发的影响，以后它不会完全变直。就如果你用了40毫米，可能你到了晚上就相对是直发了，或者是大波浪了。但是你用30其实刚刚好，就是完全把你那个变形的那个余地也计算在里面了。所以30对于细软发质是很合适的。那粗硬发质是一根30，一根40，根据你造型的不同的需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头。这头其实是吹直发的，它可以把你的长直发，就是像我这种自来卷的人，吹成像一梦这样的直发。 哇， 也非常的简单，易操作。 它也是只有那两个30毫米的是可以自动把头发吸附上去的。 对，其实核心科技只在这两个头上。对，然后这个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觉得这套里面比较合理的一个设计。这个头换上以后就是一个简易的吹风机，就跟之前出的那个圆筒型的吹风机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的效果。 风力有那么大吗？ 风力也可以，但它的吹口小，它的吹口比之前传统的经典的吹风机要来的小，所以它的吹头发的速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它这套东西主打的是你头发只要不滴水，你就可以开始换上电卷棒，然后开始卷头发。 哦， 所以它并不要求这个头给你带来完全瞬间能够吹干头发的效果。 哦，那我想提问一下原因，像你这样的头发长度，你每天在用那个卷发棒吹干的时候，大概是你卷成了之后就吹完了吗？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把头发造型做完了之后，头发就已经自然干了吗？就你不用再吹了？ 对，是这样的。我基本上会先用这个头把头发大概吹一下，就只要不滴水就可以了。而且我通常因为我是右手嘛，就先吹左边吹到差不多干了，右边再吹一下下，我就不吹了。右边可能还有点微微渗水，因为我会先卷左边，等我左边卷完了以后，右边也肯定不滴水了。 哦， 这就很偷懒，就是长发女孩子。 因为会觉得湿头发的过程当中卷不会那么容易上卷。 对，通常我们用传统的电卷棒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首先你头发如果还有水汽在，你就会闻到那个像烧猪毛那个味道， 对， 呲儿那水汽就出来了。但是这款完全不会有，这款它的温度，它 它那些数据我都记不住，但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明显是觉得整个过程你都可以用那个手去握住这个电卷的地方， 哦，不会把自己烫到， 并不会烫到，而且只是微微有点热而已，就并不会烫手。我而且温度我每次都是调在中间那个格度，再然后就是你完全不会感觉到那个头发在蒸发水汽。它是一个很合理控制在一个很智能的温度当中，所以这个对于头发的损伤还是相对会比较小一些的。 快点展示一下吧。 好好好， 很好奇。 然后我还要说一个槽点，就在于我这两天去了一下戴森的那个就是专卖店，我发现它在这个产品旁边做的一个展示是用的那个玻璃丝，竖了一根筷子，筷子上绑了一些玻璃丝儿。所以在以前有一些之前一段一些吐槽的那个公众号里面也讲到说，这个的头的槽点在于一次性并不能卷很多头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点是对的，我反而觉得它是优点不是缺点。如果你在卷头发的时候是这样一大把，就卷成一个卷，那你最后可能三下五除二确实都卷完了，那那个卷出来的效果肯定不是你想要的， 对 对吧？所以它肯定还是要把头发分成相对多的绺数，每次有一个固定的绺数才可以把它卷进去。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它设计当中的一个科技的含量，同时也是一个对于你造型最后效果的一个考虑。但是它专卖店上做的那个展示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吸附能力很强，哎，直接把那个玻璃丝全部都给卷进去了。但是那个是完全，首先那个玻璃丝的重量比咱们头发要重，宝贝儿要轻，所以吸附上去会更容易。其次，那个是模拟的头发完全干的状态下，我测试了一下，在干发和湿发的状态下，干发确实可以吸附的头发更多，但是湿发确实就要你非常耐心的一小绺一小绺的去卷。 哦，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带了一个喷壶，我们一会儿会在湿发和干发的情况下一起来试。 哇， 我先来插插头。 好，现在原因呢，先把这个插头插上。 现场评测， 我还是蛮期待的。对，因为我真的很少弄卷发，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戴森卷出来的这个效果。 像我们这种习惯了直发的女生，就会觉得如果卷发卷好了，当然很好看；但如果卷不好的话，会是一场灾难， 就会显得很老。 我们先试一下干发的状态下吧，我看一下。 所以这个直接插电就直接可以用。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是把风速调到最大，但是温度是调到中间一格。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既不喜欢用凉风，也不喜欢用最烫的风，我觉得中间这个格是刚刚好的。一梦现在是干发，所以我可以很大胆的尝试稍微多拿一点头发，而它又是细软发，头发很轻，基本 上 这么一大把都已经占据了一梦侧边头发的一半的发量了。 所以这个是往外 方向的，你顺着它这个方向 哦。所以这是往外吹的还是往里吹的？ 正在找它的方向，好像失败。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尝试。 方法是你把手拽在这个距离发梢大概10公分左右的地方，然后顺着它这个方向贴过去，然后它就被吸上去了。 哇， 你这个手就只要垂直的往里靠就可以了。你看看头发再往里面卷， 大概停留多长时间？ 我觉得你保持个5秒左右，你就可以直接这么放下来，头发就卷了。 好好看呐， 我也真的是卷了， 卷度非常自然。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流，直接靠近它就吸上去。哎， 顺势往上 拉扯，你可以这样拉扯，然后调整头发的这个卷度。然后我通常都会用手这么护住， 就是让它那个形更定一下，对吗？ 对，然后这么抽开就可以了。 哇， 卷了， 很快耶，而且并且卷的是很自然 的，卷 的 弧度很好看。 那如果你看，这是卷的，我现在基本上是发梢的这一部分吧。那如果我觉得我的头顶这个头发比较扁，然后我想让它蓬一点，怎么弄？ 其实那样，这个桶来电发根是最好的，烫发根是最好的。 哎，真的很自然哎。 我觉得大家最想评测的应该就是湿发的状态下， 对， 它到底能不能吸上去，以及吸多少，以及最后成型什么样的。我们先把它头发喷到 打湿 到是滴水的状态， 就 就是每一次即使它滴水的状态也是可以去卷发的吗？ 滴水的状态，说实话，如果真的它是滴答滴答在滴水的话，它会吸不上去。我觉得我不知道它的科技含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但是水可能对它的磁性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现在头发是完全湿的一个状态，完全湿，就差滴水了。 对，好，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就变得很重，然后吸不上去，丧失吸力，所以一定要少一些。 咦，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耶。 没关系，再试。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还是有点太湿 了，就是头发太湿了，对吗？ 太湿了。 哎，好一些。这样弄一下头发就可以干吗？我很好奇。 对，它会边吹边定型， 但是就要停留的比干发要稍微久一些。 对，要久一些，但是它的造型的效果也会比干发单吹来的强。 哦，会更卷吗？ 找出刚才那一缕，在这儿呢。 哎，真的哎， 是刚才那个湿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湿发的时候卷的 效果更好。对，这时候你会发现发梢还有一点湿的状态，但它是那种湿，就是还没有干透的状态，但是发型的塑形感已经出来了。这是刚才还湿的那一点头发。 在他们正在做造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示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在现场正在评测戴森的这一款最近非常火的吹风机卷发棒，我们也来看一下它到底优点和缺点都在哪里，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那么收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哦，湿发是最卷的一卷。 对，就我其实我觉得可以让一梦自己来试一下，就是因为平时你如果把这个戴森买回去的话，肯定不可能让别人给你做造型，你是自己来实操。你可以按照我刚刚的说法，然后给自己试一下。可以。 它上手是难的吗？我很好奇。 上手不难，你只要找几遍感觉就知道了。 现在在找感觉当中， 应该是反了，有可能是反了。对，是这样还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手不用卷，手只要往里靠就可以了，它会自己把头发吸进去。 哇哦， 这个还是很贴心。它开盒以后会有一个大概10秒的视频来教学你。可以了，抽下来直接往下抽，垂直抽就可以了。对，就是在使用之前，如果你长期用卷发棒，你就会有那个习惯想用自己的手卷一下。 它很适合新手。哎， 用这个以后新手就是直接，对，头发一吸，头发一靠，吸上去以后你就往里靠靠靠，然后等到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往下一拽，头发就松下来了。所以它完全不会有头发被缠进去的困扰。以及你知道我到最后就头发都差不多卷完了，我会有一个很偷懒的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最后再走一遍。比如这样，然后就开始往头发里面凑。 哇， 去吸更多的头发。然后就这样把所有头发都走一遍。因为你缠多少头发都不会打结， 不会乱掉。 对，但是你其实这样乱了以后就出来效果就很随意。最后能拽下来就好了。这就是我最后会走一遍的流程。 哇 哦，哇，好棒哎！ 会卷得非常的自然和凌乱。对，这是很适合大波浪，就是长发女生的一种方法。然后接下来说完它的这个功效以后，我觉得一会儿可以再给小雨试一下。 但我这个头发的长短是可以用的吗？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哎，但是一梦刚刚说想要用这个试一下， 就是我想试一下我的发根的这一部分，因为我这块有一点。所以我想让它蓬蓬的感觉。 然后以及一会儿还可以用这个直发的这一个头试一下，就是直发的效果。这个其实对手法还是有点要求的，因为你要分层。 现在袁一正要给一梦是戴森这款卷发棒的另外一个头来帮他把，看看能不能把发根拯救的不那么塌，让它稍微的蓬松一点。看起来好像力度很大的样子，哎，我从镜头里明显觉得确实比刚才蓬了一些。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种草了莓环节，现场变成了一个美发工作室，大家也是可以持续的通过视频直播收看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就是我可能是少为数不多的会徒手弄头发的人，我从来不用梳子，它可以大概蓬起来一些，以及这个卷筒我通常会用来卷刘海， 嗯， 就把刘海卷的会把那 空气刘海 还不错，对对对。然后这个直发的这个头呢，我也很喜欢用，就当我没有时间去卷一头的卷的时候，我就会用它把头发稍微捋得顺一点，直一点。但是一梦头发因为本来就很直，我们可以试试能不能把它烫卷的这些头发给吹直。 好，现在现场正在评测的是戴森这款卷发棒的其中的一个头直发梳，来看看能不能把刚刚给一梦烫卷的头发把它变直，看一看效果是怎么样的呢。感觉袁一好像很轻轻的梳了几下之后，哎，并没有完全变直，哎， 就没有完全变，但是因为如果喷了水再重新吹的话，其实就会直。 嗯， 这个是因为在干发基础上，跟刚才这些卷的卷度来比，它其实已经 倒也还挺好看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卷。 对对对，哎，一梦很适合卷发，哎， 嗯， 真的吗？ 很适合，尤其是你这样的发色。 但是他明天就打算把自己剪成跟我现在一个长度，所以你这个说法可能会让他内心产生一些犹豫。 可是我觉得你们俩的长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有很大区别吧。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测试另一款， 测试这个韩国的网红款 啊，好害怕， 价格非常亲民，然后我也希望一会儿不要伤害到一梦，他这个就是 如果伤害到了，事先说一下，伤害到了你也不能把原因怎么样， 不会， 你不能拿我怎么样啊。这个上面有几个选项，首先镜头应该可能拍不到，它有一个就是卷发方向的选项，有一个 R 一个 L 和一个 A， 分别是 Right Left 和 All To， 就是如果你选的 R 这个格式，那就是它统一是往右卷， L 就是统一往左卷，我一般会选择 All To， All To 就是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它会自动设置。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温度的选项，一个最高是应该是一二多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指温度，应该不到1200度这么高，那应该是功率1200瓦或者什么样，我会调到一个中间的相对比较中适度的一个功率，然后就是开关了，开关有一个温度，有1、2、3、3格，起初的时候它像普通的电卷棒一样需要预热，这个也是戴森不需要经历的过程，就戴森不需要预热，但是其他的所有的卷发产品都需要预热。所以你先要预热，它这边会有一个指示灯，它在一闪一闪一闪，就是你要等。我觉得这个等待的时间对于每天匆忙的早晨来说是非常的。 这个大概要等多久？ 几分钟吗？ 虽然也就一分钟，但是你觉得这一分钟好漫长。你干别的也不是，不干别的也不是。这是传统卷发棒一个通病。现在还在闪。 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当中，这款卷发棒其实也已经火了很久了， 火了很久，而且价格很亲民，几百块钱。 嗯， 它有一个要求，它这边会贴一个标签说，请一直让这一面对着头部使用。 哇， 这是适合自己来自己操作的。 嗯， 对。 但如果要是帮别人操作，要反过来吗？ 我这是第一次， 我是 可能很有可能会失败哦， 有可能会把他的头拽进去。 妈呀， 还在闪。 一分钟真的很漫长，哎， 对， 等他准备好了之后，头发就可以放进去任由他处置，所以听起来会觉得这一款卷发棒非常可怕， 因为它是电动的那种卷，它也不会有那种智能的说，如果我卷到你的头发那我就停下来，它并没有这操作，所以 它卷到头发是它自己这个产品设计的问题吗？ 是它真的不能放太 多的头发，跟戴森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在设计上面没有给头发预留出那么多空间，也以及如果你放太多头发，它受热也会不均匀，造型感就没有那么好。 是， 所以它就给你在最好的造型感的这个空间当中，给你设置了一个头发的区域和位置。好，现在已经固定的长 了。那就弄最少的一个头发。对， 我会保证。 一梦一脸的不放心的样子。 通常就是这样的一小绺，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卷发棒里面，把它放到这个槽里面。帮你合上，要稍微往里靠一点，不好意思，它要，你会听到它有声音。 哇，好害怕，头发就这样被收进去了呀！啊，进去了。 它会，你听到它里面一直在卷吧？ 要等多久？ 对，我一直在听见。嗯，对对对。 滴滴， 几秒呢？ 滴，好，滴滴滴就是好了，你就出来了。 好烫哎。 所以这就是通常的传统卷发棒的一个通病，就是你看它在卷头发的时候，你看到机器里面冒烟了。嗯，虽然它头发其实并没有是，其实是干发的状态，所以其实那个冒的烟就是你头发里面的水汽，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带走了。所以你说如果你每天用这样的卷发棒，头发怎么可能不干？ 这绺头发很可笑哎。 好烫啊。 非常，因为传统卷发棒都是这个温度。 对， 咱们还用的是稍微低一点的温度，就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调节。我刚才是贴着相对比较近的地方，如果你想只是发梢有卷度的话，那你就可以对离得稍微远一点。通过刚才尝试，你相信我了吗？ 相信。 啊，真的吗？ 可能原因自己都不相信。 你就可以只放在这儿，让它少收进去一些。 哦，可能卷就没有那么卷。 哦，不，卷还是那么卷，但它地方就没有这么一大截。 那它这个卷发棒是不可以调节卷度的吗？ 其实是不可以的。这是第二绺，卷的卷就稍微少一些，但最后打散，其实它是很适合那种就是满头卷发的人的，全卷全套卷，也最后很适合稍微用那个细齿梳给它梳开了，然后打散一点，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可笑的。 哇， 就很性感，就小卷。这是这款， 感觉一梦并不是很喜欢的。 我觉得我适合大卷。 是吧是吧，那个卷有点太小了。但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喷点水，然后稍微给它梳梳开一些。然后接下来我们用那个蛋卷棒，好吗？ 好，我们用蛋卷棒来试一下。 这个小雨一会儿不用试，因为你自己家里有，对不对？ 对，我也不想试，很害怕伤害过我。 太神奇了。 伤我太深。 不是我，因为我从来都不会用这些卷发棒啊，或者是这种直板夹。 这样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广告的环节，但是呢，我们镜头会一直给我们的表演区，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就回来咯。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 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8:31，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周六版本，种草了没？我是小雨，我现在很孤零零，只有一个人，因为我们另外两位主播都在我们的表演区来给大家评测今天我们带来的卷发产品。刚才非常激动，可以看到现在一梦的头上已经是一头卷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卷， 而且都在右边。 是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造型师 Tony 老师。 大家好，我是现在 Tony 老师袁一。我现在手上拿这个电卷棒很危险，我觉得它随时都要烧到我。 现在我们来评测的是 蛋卷棒，就有一段时间也流行过。然后它呢是那种偏韩范儿的，就是韩国电视剧里面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女主角是那种大概小雨那个头发的长度，然后她做完造型以后是那种非常一致的波浪。是那种 规律型， 那种对仿机械型的，就是很平整很统一的，其实也是一种造型。其实像他这种长度呢，一梦这种长度不是很适合这个卷，这是当时我在小雨那个长度的时候一个造型师推荐给我。 那一会儿我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你可以。 这样我先试一下这个。 你先来示范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不适合你。这个是需要打薄层的，需要你剃出一薄层的头发来做，一层一层的做，很需要耐心，也很需要手法。这个线有点不太够，你要再往那儿去一点。 这边吗？ 对，往那边，往右边去。 我现在很好奇一梦的心情，因为满头不一样的卷。 没事，我待会儿出去就扎马尾。 一会儿我给你用水给你喷，喷完以后再让你吹一遍。这个就是跟传统卷发棒一样，有点像那个玉米须的夹子。就你夹完了以后要固定在一个时间段。你看，它出来是这种卷。 哦。 明白吧？你们见过这样的卷发棒？ 见过，见过，见过。 见过，确实是韩剧里面出现的。 其实也很有意思，这种卷烫出来，但是唯独就是它是那种传统的加热方式，所以其实还是伤头发的。它的温度有几种控制，140度、160度、180度和200度。我现在用的是比较低的温度。像一梦这种长度呢，就要卷大概3下。 直播间本来就很热， 天，我都看见冒烟了。 传统的卷发产品就是会这样， 话筒。 所以现在这一层已经出效果了，大家可以大概这样看一下。 我觉得不太适合emo。 它其实很复古，像这种长发女孩子也可以卷完了以后呢，去做那种就是仿古造型。 哦， 30年代就是上海滩那种， 这样很好看， 对，就扎起来，贴头皮的扎起来也会很好看，所以是适合做造型用的。 嗯嗯，好， 我可以把它喷的湿一点，可以把它弄直，要不然很奇怪。 emo可能现在最渴望的就是头发被喷湿。哎，其实我觉得他头发喷湿，就算不吹，变成一个自然的一个卷，应该也还挺好看的。 对，它会有点机械，这个卷的，就看你造型的需要。对， 一梦，通过刚刚你试的那几款卷发棒的造型，你最喜欢哪一款？ 我还是最喜欢最贵的这一款戴森吧。 给戴森的分数为什么很高，就是 贵有贵的道理， 他在造型方面没有说多么专业，就是我可以用戴森做出多么复杂的造型，没有 好上手， 但就很好上手，很好用，然后没有各种风险，然后对头发伤害也很小。 嗯， 就是这样。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种什么的，这种电卷棒电夹板什么的不需要太多的操作了，像你们比较熟悉的也可以来说一说，这种就是无非直径大小不一样，然后卷出来的卷不一样，这个反正我很不会用。我觉得接下来可以换模特了，你可以回到主播台上，小雨来。 好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很多了。好，我现在过去。 我现在要用这个原本属于细软发质的这个头，然后来给小雨试一下，你帮我拿一下。 好的。但刚刚你不是说我是属于粗硬发质吗？ 对对， 想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是不是？ 对，我想看看到底有多难上卷。 而且小雨一直都说她的头发比较贴头皮嘛， 很贴头皮，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我先给你喷点水吧，要不然很难上卷的。 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小雨的卷发， 她头发很黑，而且 对， 因为我已经4年没有染过头发了。 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吹风机的作用吧。 好，难道不是要在卷的过程当中让它干吗？ 就是不要滴水 哦，会怕太湿。 嗯， 然后现在原因呢，已经开始拿这个卷发棒开始帮小雨卷头发。 我很好奇，我这么短的头发卷出来的效果会不会一秒变大妈？ 不会，你可以看一下， 不顺手这个方向。 我刚才也特别担心，就是我的那个头发会变成那种大妈的卷。但 你那个很惊艳， 对，烫完之后完全就是烫完这个卷发之后完全不 哇。 好，现在袁一正在给小雨卷他其中的一缕头发，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我们的一直播“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直播了。 这头发很短，真的很短，就是 对，可以慢慢来。 建议大家在用这个吹风机的时候是不上妆的状态，但是一定要抹完保湿的护肤品，因为它风有点大，所以对你的脸部的妆容肯定是有影响的。 而且在这个直播间里很热， 先吹造型再化妆， 太热了。 注意皮肤保湿啊，用的时候。 对， 尤其是 可以用一些保湿喷雾。 对， 小雨，你现在是不想卷了吗？ 我听不到你讲话。 你现在，我看你的表情，你是不想卷了吗？ 没有不想卷啊，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现在是不想卷。 等会儿再把你头发分开，因为要又有直的又有卷的，就很奇怪。 对， 是不是不喜欢我？ 又不敢表达出来。 我为什么？是你觉得我卷的太少吗？ 不是，不是啦。其实我觉得不是你卷的问题，确实是头发长度的问题。 我觉得他用40的可能会更合适，因为这个30对你来说有点小。 对。 然后呢？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了。 对。 因为至少我知道它卷出来什么效果。 对。 对。 你可以自己试上手试一下， 嗯， 感受一下它就是好不好用。 可以啊。 对对对，方不方便，顺不顺手。 好，那我还用这边的头发， 你哪个顺你就用哪边。 我比较顺手这边。 嗯， 直接拿出手就可以这样。 不不，它是一定手把大家记住啊，一定是垂直，垂直的话那个磁性是最强的，垂直靠你头发，拽着发梢的，对，太多。少一点， 就是抓一小小小柳就可以了， 留出一个小尾巴在这儿。你先打开， 对，就是这个方向。 哦，它会自己吸上去，少一点，少 一 点。哎，那就是反了，你再试一下。那样， 那就是把头发上放上面，对， 竖起来，竖起来，这个一定要垂直。 哦， 还是反的， 还是需要我们的 Tony 老师。慢一点没关系。 我也选不上去，现在。哎， 就是 好了吗？ 好了，好了。啊，那其实我觉得，所以这个卷发的，平时如果卷发时间用，应该也挺。 竖着是吧？ 对， 长一点。 对。所以袁一姐，你平时如果弄这个头发的话，一般要多长时间？ 我家的全头。 话筒在那边， 我大概全头20分钟。 哎， 20分钟， 为什么我刚才卷了之后感觉没有上卷？ 因为就时间不够，以及你没有固定好那个形状。 我再来试一下好了。 而且粗硬发质， 时间了我。 而且有一个粗硬发质的可能性是，粗硬发质本来就不好上卷，然后你又是干发，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 对，还是要半湿的状态会比较好上卷。其实它稍微吹完以后，稍微过一会儿，它自己垂下来一些，就还不错。 嗯， 如果不，因为你后面都是直发，就奇怪。如果你全部都是卷发的话，我再帮你卷一点吧。 哎呀，哈 哈哈哈哈！满头卷发的样子。 其实小雨的头发再长一点，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嗯， 我对这一款。 卷发产品还是非常信任的，只是因为我现在头发太短，可能如果很卷的话就不太适合，等稍微长一点可能会效果更好。 对， 还是蛮可爱的， 还是很可爱的感觉，不像是夸人。 就在很多情况之下，如果你夸不出一个人，哎，你好美，就会说，哎，你还挺可爱的。 他可能是想换一种风格夸你。以前你都是美，他想体现出卷发给你带来了不一样的效果。 对，真的是少女感十足。好， 这样就可以大概看出一个端倪了。 妈呀！ 为什么？妈呀！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不会。这个弧度很好。 真的吗？ 侧面看弧度非常好。 对。 你看， 其实小雨，你知道吗？就是平时如果你前面有一点长一点的刘海儿，然后这样子耷拉下来就很好看。 对，请转过来。 对， 你看， 感觉有了这个卷发棒之后，就是那个新娘的发型都完全很好搞定。 如果这边也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很好。 对， 你看这边如果也是这样的话， 哦，我知道了。 因为你 但如果还是长度能到大概这个位置，就会更好看。 不，因为你们是粗硬发质，过一会儿它就也会垂下来。 对， 然后你又是直发，它其实卷就没有刚刚那么卷。你看它就会是这样的一种弧度。 妈呀，我迫不及待的想把另外一边的头发也毁掉。 给你卷。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在场呢，评测了戴森的这一款，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棒，蛋卷棒，还有一款是那种可以就是可以把头发放、 这个、 电动卷发棒这几款产品。然后综合， 不过我感觉我头发其实不太容易上卷， 因为粗硬发质啊。 对， 这样的，所以一定要稍微湿一点，就稍微好做造型一点。 因为刚刚那一边看起来感觉已经没有特别卷了。 对。 所以其实大家做了这几款产品的评测之后，普遍还是觉得戴森的这款确实贵有贵的道理。所以袁一姐这款是不会伤头发的对吗？就是戴森的 并没有什么伤害。 话筒小雨话筒。 我觉得对头发伤害还是很小的，已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了。 如果你还用上我刚刚推荐的那个隔离产品的话， 就完美了。 你从来没有做过卷发吗？长发的时候也没有吗？ 长发的时候有做过卷发。 那后来剪了这个长度，为什么觉得不适合卷发呢？ 就会很自然的觉得，如果短头发稍微短一些，中短发做卷发会显得比较老，而且一卷的话头发就会更短，对吧？所以大家可能还是普遍印象当中还是会觉得说长发卷成大卷会好看一些嘛。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 我一会儿就会见到不一样的你，但来不及把全头都卷完，只能卷前面两侧的头发。 但是我说实话，每次袁一姐都是那个最敢大胆尝试的那种。 就好不好看只有试了才知道。 对。这边头发快卷完了吗？ 快了。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完美收官，以小雨换了新造型就完美收官。对不起，我觉得这样两边就至少都是卷的了，但是后面还没有卷到。 对，其实还不错。 对， 嗯， 我看一下， 确实是成熟了，就不像刚才那种是直发的感觉。 对， 那现在卷发以后就会更多一些妩媚。 嗯，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这么捋头发了。对，就很妩媚。 感觉还是不是很适应。 你不适应是吗？但我觉得这样很好看。 真的吗？ 很，就时尚度有增加。 你可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那大家来投票来评价 了。节目之后就会不停的嘲笑我。 导播在嘲笑你啊。所以节目化。 今天导播是谁？ 谁是导播？我觉得可以继续，接下来我继续卷着，然后你们也聊着。 好，所以我就是我们今天评测了这几款产品啊，普遍认为还是这个戴森的是最好用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节目时长呢，应该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所以五分钟够吗？原因就是 差不多 应该可以把小雨的这一款这一头这个中短发给它都卷好了。 压力很大。 所以小雨，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换一下风格。 那你先换啊， 我明天就换啊。 头发剪得很碎， 嗯， 所以卷的时候不太好卷，长短不一， 还不是你带我剪的碎发， 层次很高。对，我带你剪，到现在都没有剪过吗？在 没有， 头发长真的很慢， 已经过了没有过了三个月了， 对，头发长太慢，层次还那么高。咱们是什么时候剪的头发？ 八月初。 天哪，我留长发已经三个月了。 对呀， 那是我短发的时候跟你一起剪的， 那个时候我大概也是短发。 啊，那个不叫短发。天哪，头发长得真的很慢， 毕竟还在掉发，很多心酸的事情。 哎，小雨，我现在觉得这个发型很适合你。 真的吗？ 真的挺好看的。 就要换这个。 好， 就是增加了一些俏皮的感觉。 你的女儿一会儿见到你会叫阿姨吗？ 可能会叫 姐姐， 可能会叫 姑姑， 最好叫姐姐吧。 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就是观看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所有的动态。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一直播的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现在袁一呢就差几步了，小雨的全新的造型基本上就是给我们展现出来了，正面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可以通过我今天的造型来做一个参考，就是戴森的这款卷发棒在中短发这样一个长度的头发上卷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对，今天我们的 Tony 老师非常的称职。 对啊，我觉得 要收费， 一直在辛苦的工作， 觉得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小雨你要用那个就是尺子很多的那个那一款，然后把这个头发上面弄得稍微蓬一点吗？ 哦， 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挺蓬的了。 哇哦， 你头发发量很多，不用担心脱发的问题， 不会掉光， 绝对不会。 所以其实大家 发质很好。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真的打开我们视频直播看一下， 大家一定以为广播坏了 对，大家可能听风一直在听这个风吹这风声的这个声音。对， 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来得及把你最外面那层头发给卷了一下。 好， 其实大家可以 整个的形已经出来了。对，好， 因为后面每一次 小雨话筒， 对，没关系，后面的这一层头发上卷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卷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这样中长发也可以借鉴。平时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头发永远都是黑长直，直到就是一丝不苟的那种状态的话，可以用这个吹风机带出一点卷 啊，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发尾 的 感觉非常的自然？我应该拍一张照片给小雨，让他信任一下我。 好呀， 我给你拍一张后面这个尾，就是这个，哎，你这个手机怎么用？ 啊，往上推，难道老版本不会用吗？好， 你看一下自己后面的头发的弧度。 哦，是很好看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中长发也可以用这个做出弧度， 包括侧面也很好看， 侧面也很好看。包括你可以稍微这么，比如说拿一个发卡在这边卡一下，就是卡在这里，这样， 然后头发就会自然的掉下来。 对， 这种自然感，只有当你把头发做出了卷之后，才有可能有的效果。 嗯， 如果你是直发是不可能的。 适合做一些造型，直发的话就会很有局限性。 对对对， 好 ，OK， 我们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主播区和嘉宾区了。 一头卷发的我们两个 我真的是 就是直播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卷发，然后直播结束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卷发了。 对， 500块钱一个头啊，不要忘了给我结账 删好友吧，被500块钱。 哎，真的很好看呀， 很棒，就是你立刻就是时尚度和那个难搞度都上升了。 对， 天哪， 就是你上节目之前，就是你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和善的然后很慈善的小姐姐，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大姐大真的，我是对我的笑，就是对我的成果表示满意， 真的 可以的， 对 对对 对， 而且主要是刚才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基本上是把表面那一层， 对对对对 对，我很想知道一会儿泽华看了会怎么说， 先让他看你吧。 不行， 他妈呀，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你们两个简直就是丑八怪， 怎么可能？ 直播。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至少可以了解到，因为我跟英梦都试了几款最近比较火热的卷发棒，其实就包括戴森的这一款，可以号称是可以帮你自动把头发卷起来的这一款， 是 可以帮助到大家，就是不同发质然后不同长度卷出来的效果。其实今天还是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测评，因为我们是几乎试用了戴森的那一款吹风机的每一个头，基本上都用了。 对，而且那几款也都尝试了一下，都告诉大家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卷的效果， 是的， 然后去选择针对性的产品。 是的，希望大家不要每天都做一成不变的自己吧，就是事实还是要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自己， 给自己和周围的人一些新鲜感，这样也挺不错的。 是的， 是的。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Tony 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信任我，谢谢你把头交给我， 很棒。然后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呢是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我们是 Tony 老师，拜拜，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